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守着云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， 在那儿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很多时候一些老歌对于一些年轻歌年轻的朋友来说呢，就是一首新歌，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听过。但是在一些电视音乐节目这么火爆的年代，总有很多老歌会被重新拿出来进行翻唱。而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，就是一位老牌歌手蔡琴带来的老歌《相思河畔》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峰，一起来听歌。 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自从相思河畔跌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无情，为什么吹落了丹枫？青春尚在，为什么回忆了残相思河畔跌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 也叫做寂寞，背包塞满了家用，路就这样开始走，日不见太阳的暖，夜不见月光的蓝，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，留下只拥有遗憾。命运

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

想叫你一声呐喊啊，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不敢来找我。从前有个传说，传说里有你有我，我们在阳光海岸生活，从日出静静地享受每一刻，让世界为了希望在转动。有些梦不做不可，有些话一定要说，我的心你该知道很久。有一天我声宣布我的骄傲，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。叫你一声快乐，亲爱的，是否你也关心着我？能不能叫你一声呐喊啊？该不该把眼泪聚成永恒的小河流？是否你在思念着我？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？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不敢来找我？ 小虎队当年的很多 MTV 当中的一些舞步呢，可能现在来看你会觉得特别 low， 但如果你是一个很怀旧的人的话，再去翻看他以前的一些经典的舞步、经典的动作，在当年真的是一种时尚，有引领到当年的潮流的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郭靖带来的《别问他好吗》。 他背对背走多么沉默，他心的缺口像被掏空，他已经不再为了爱继续去闯，他和他各自想象幸福的模样，他回头却剩自己的回答，害怕那就把灯全部点亮，失望那就让泪慢慢落下，感伤那就当作成全的理直气壮。别说谎，他并没有想象中的开朗，结果总那么不漂亮，爱越慌，痛过的伤疤就努力治愈它，也是悲伤不是豁达，再多快乐都是虚假，不能原谅回忆就闪过，别管过去多难忘，别去想他 我的伤疤，就努力治愈它。人生悲伤不是豁达，再多快乐都是虚假。不能原谅，回忆就伤疤，别管过去多难忘，别去想他，别去问他好吗，别去爱他，别去爱他好吗。 坚持到永远，到底对不对？

夜光无愁，长袖连孤舟，当爱你开口，我愿意为你换回真心，天上万水淌破，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。走过天山飞风尽雪，启动战歌凝雪，经历过无数个秋冬，我的执着日渐的虚无，两鬓发霜把秋凉凄然，跌倒绝望血火中，嫦娥又似依然挣扎，垂死在梦中再无法振作。追求永恒是一种奢求，我试过等待，也试过冷漠，试过飞蛾扑火，可是爱的种种理由，每次听起来都是破口。 为你抹 己知己，花心意也如旧。 只为让人一断肠，恨爱一生的荒唐。面对命运，我步步退让。手一放，风将疯狂，翻云覆雨到绝望。追心爱过，我又能怎样？举杯对这份情说珍重。 在梦中疼信仰， 也如此相处，你和我慢慢地走，此情此景万变无所求。说真重， 良心留在梦中痛信仰， 也如此相处，你和我慢慢地走，此情此景万变无所求。 这个时候窗外有风，我就有了飞的理由。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，你懂了，所以我自由。你不懂，所以我坠落。如果这个时候窗外心中的双翅，你会

静的影子情人，这是他当年的一首老歌。说到申美静的94年出道，当年真的是非常的火爆的一位歌手，因为他的声音被很多人所喜欢，虽然说现在可能再发唱片已经是比较困难的事情，不过有些老歌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回味。接下来要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，新乐团带来的死了都要爱。这里是 FM1033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今天就到这，明天见，拜拜。 死了都要爱，不离离弃弃不痛快，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。死了都要爱，不哭到微笑不痛快，宇宙会变心爱在。 当城市末日来相爱，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，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，只要你勇敢跟我来。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，享受现在，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。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，是的相爱，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，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，只有你勇敢跟我来。爱不用刻意安排，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，享受现在，离开怀就怕受伤害。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，死了都要爱，分离离弃弃不痛快，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，死了都要爱，不哭的微笑不痛快，曲终会变心爱。Yeah.